酒飘香啊，歌声飞。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请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舒心的酒啊，浓又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酒浇黄兴头火。